作的人生，走过多少的旅程，习惯在别人的伤痕里留下自己的泪痕。或许我这样逼真的痛苦，藏有类似的苦楚，忽然你听得出声的魂，就不会真假不分。哦哦，假戏真做的人，入戏在爱恨纠缠的红尘。我不是唯一受伤的人，多么希望我的歌声能激起你心中的沸腾，多么希望我的歌声能爱 笑嘻嘻，笑呀笑呀笑嘻嘻，手里抱着金元宝。 财神送我金元宝，哎， 金元宝金元宝，金呀金呀金元宝。 他说我金元宝

喜气洋洋。

穷，历经沧桑里温柔，陪你度过一生够不够？天涯海角不算远，我会飞向你窗口。 天空。